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头，其实充满了杀气，有祭司和文士长，他们要想法子，寻求诡计来捉拿耶稣。他们捉拿耶稣的目的不是为了其他的，乃是为了要杀害他。而同一个时间，耶稣被邀请到一个长了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西门乐意邀请耶稣与他的亲朋好友，包括耶稣的门徒一起来聚集，他要借着这个聚集表达对耶稣的爱意。这好像这世界上总是有这两拨人，一拨人他们不乐意耶稣与他们有任何的瓜葛，而一些人他们很乐意与耶稣建立关系，有一些人巴不得耶稣不要干涉他们的生活，离他们远远的，而有一些人不单与耶稣建立关系，他们乐意与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们乐意接近他。有一些人不单希望耶稣远离他们的生活境界，甚至巴不得他们愿意要除掉耶稣，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耶稣那就最好了。而同时有一些人，我们看见他们甚至爱耶稣到一个地步，愿意为耶稣舍命。我不晓得在座的你，耶稣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你与他的关系如何。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宴席当中突然有一个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出现在一个男人聚集的场所，在当时的近东文化里面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时的社会地位，女人是没有的任何社会地位的，在男人聚集的时候，女人不可以随意的抛头露面。所以当这个女人玛利亚出现的时候，毫无疑问的她立刻引起了众人的眼光，这个女人要做什么呢？不单如此，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女人叫玛利亚，她拿起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当着众人的面打碎了这个玉瓶，把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不但她的出现是非比寻常的，她这个举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居然有女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做这样的事情。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玛利亚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香膏，这是那个真纳达香膏。这个真纳达香膏非常的珍贵，因为当地没有出产，只有在波斯这个地方会出产这种真纳达香膏，那非常的香，那种香气远胜过当时一般人所知道的香气。有人曾经估算过它的经济的价值，一小瓶差个12盎司、16盎司，差不多是一瓶可口可乐的体积，算成当时需要一个人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我稍微算了一下，大概2万美金是跑不掉的。那我想请问在座的男士，包括结婚未婚的，有谁愿意花2万美金给你所爱的人买一瓶这样的香膏，请你举手。有，感谢主，有2个啊，这个能不能买得起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很好啊，那个后面那个可能是未婚的姐妹，注意看啊，是谁啊。这个香膏不单是有经济上的价值，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一个女子通常会用这样昂贵的价钱买来一个香膏以后好好的保存它，等到有一天她出嫁的时候，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她把它打碎了，让这个香气充满了整个房子，以至于她和她的夫婿可以享受爱情的滋润。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的女儿红那样的一个酒，预先的埋藏在地里，等到大婚喜庆的时候开了坛， 让所有宴请所有来的宾客大家一起欢喜快乐，有一点是那样的性质。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样昂贵的一瓶香膏对一个女子来说，不单是经济上的一个意义，更是代表一个心里面心目当中很珍贵的一个地位。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约翰福音直接指出在场的人提出非议，其中有一个人应当就是这一个带头的人，他就是门徒犹大。犹大看见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以下这样的评断，他说为什么要这样的浪费香膏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犹大的话有两个重点，第一，玛利亚这样做实在是一个很浪费的事情；第二，玛利亚为什么不把这些，把这个换作银钱，可以去周济穷人？言下之意，犹大把这个玛利亚把这样贵重的香膏用在耶稣这个穷木匠的头上，这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耶稣的身上，这个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不会有任何的回报。犹大没有说出来的一句潜台词的话，就是说耶稣是不配用这样珍贵的香膏。当然我们今天从圣经后面的人，熟悉圣经的人看得出来，犹大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坦白的说，他是为着钱财活着的，钱财才是他心中的上帝，因此钱成为主宰他的一切人事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时候的犹大相信已经积攒了很多对耶稣的埋怨和不满，想起3年多以前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认准了耶稣是一个不比寻常的人，他亲眼看见了耶稣讲一句话，一个瞎子就能看见，一个瘸腿的人居然能够跳起来行走，他亲眼的目睹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注谢了，向天祷告，拨开就一直能够喂饱5000多个人，而且还有剩余的。他亲眼看见，毫无疑问的，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他也深深的知道耶稣讲一句话居然风浪都可以平静，甚至有不止一次的时候，耶稣让一个死去的人居然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犹大怀着满腔的热血来跟随这个非比寻常的耶稣，他心里想，哎呀，这个耶稣实在了不得。可是这3年的时间慢慢的下来，他对耶稣有另外的看法，他慢慢的发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对他来讲，就是这个拥有一身本领的耶稣丝毫没有任何的企图把他这一身能够行神迹的本领化作任何能够为自己为跟随他的人赚取钱财的途径，耶稣丝毫没有这样的意图。换句话说，他们辛辛苦苦地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尽管耶稣有这些过人的本领，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前途。不要指望跟随耶稣能够吃香喝辣的，不要指望跟随耶稣能够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但如此，他看见跟随耶稣是风尘仆仆，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慢慢认清楚，这样的耶稣不是他所要跟随的耶稣。正因为犹大是为着钱活着的，所以他左思右想，趁着还有机会，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以后，当一个机会兴起的时候，犹大毫不犹豫的就把耶稣给出卖了，把耶稣最后剩余的价值给利用起来， 你都知道犹大把耶稣卖了多少钱，正是30两银子。这边玛利亚把值30两银子的香膏毫不保留地为耶稣摆上，这边犹大以30两银钱的代价就把这位耶稣给出卖了。但是倘若真是好像犹大所建议的，把这个香膏卖了钱要去周济穷人，这个钱要先进到犹大的口袋里面来，因为犹大是管钱财的，而从犹大这个管钱财再出去的时候，有一些银钱就要留下来，按照现在的词汇，这个叫做 commission 回扣。犹大经常这样做。那么放在犹大这个钱财里口袋里面的钱财，这些 commission 很快的随着犹大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些钱财啊，在犹大口袋里的钱财啊，随着犹大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永存的意义，就消失无踪了。真的好像犹大所建议的这样做，那才是浪费，因为这些钱财没有任何的用处和意义。同样的，今天你我在座的，上帝把许多宝贵的资源赐给了我们，上帝把才华赚取钱财的能力，上帝把机会，上帝把健康，上帝把时间，上帝把机遇，上帝把家庭，上帝把子女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源都拿来为自己用，把这些资源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这些资源都为自己活，很不幸的，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少，而且很快的有一天，随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些资源都将消失，都将没有任何永存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我们这个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永存的价值呢？谁来纪念他呢？但是如果我们像玛利亚一样，那就不同了。当我们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把从神而来的资源拿来为主用，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这一位我们为他摆上的耶稣，他是永活的主，他能够永远的纪念我们为他所摆上的。正如在经文的最后所说的，耶稣说普天下无论到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总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因为主是永活的，所以我们为他摆上的，主永远的纪念。因着主永远的纪念，所以他们就有了永恒的价值。世界上的朋友也许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帝的儿女，你和我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好，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他们在那里想要难为玛利亚的时候，要让玛利亚难堪，哎呀，你破坏了我们的规矩，哎呀，你做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啊！你甚至把值30两银子的香膏就这样打碎了啊，用在这一个没有任何回报的穷木匠的耶稣的头上，那里大家那里议论纷纷，他们是要给玛利亚难堪。这个时候耶稣讲话了，耶稣说这样的话，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指出玛利亚在他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不是像犹大心目中所讲的是一个浪费的事情。那么到底玛利亚做的是一件浪费的事情还是一件美事呢？为什么两者有这样大的差别呢？耶稣自己提供我们答案，为什么是一件美事。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么耶稣到底在说些什么？什么叫做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在这里或许你能看得出来，耶稣指出的是一个机会的问题。你如果要真的有心要行善呢，随时都可以，因为常有穷人和我们同在，意思就是说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就在我们的周围，常常有那些需要的人。不单是他们这个经济上贫穷，他们心灵上贫穷，那些有需要的人，有缺乏的人，到处都是。你要向他们行善，你应该向他们行善，你有很多的机会啊，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来向这一位即将要为着替罪人代罪而死的耶稣，赶在他上十字架以前向他表明你的心意，向他表明你的爱意，向他表明你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敬意的机会，恐怕一去就不再来。不像你要向你身边的穷人要行善，那样的机会常常有，随时有。所以这是一个机会的问题。因此耶稣所讲的，为什么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呢？因为玛利亚她把握住了机会，她抓住了这个美的机会。有很多人喜欢摄影的，哦，他们知道什么叫抓住机会。有的时候为了拍一张日出的美景，哦，可能要付上很多的代价，然后可能要早早的起身爬到高点，然后呢要很静的屏气凝息的等待那个机会。当那个日头冉冉升起的那一刹那，刚出现的第一道曙光的时候，要马上扣上快门，抓紧那个机会，那个画面出来就是美。少一留神，少一不留神，或者打个哈欠，或者擤个鼻涕，上个厕所回来，日已经大出了，就不这么美。抓住机会是一个美事。耶稣提出的是一个机会的问题。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这么许多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包括耶稣的门徒在内，他们日日夜夜和耶稣同在，而单单只有玛利亚她懂得，她看见，她看准了，她抓住了这个机会，那其他的门徒呢？难道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吗？不是的。因为在此以前，耶稣已经不止一次公开的、私底下的向他的门徒明白的表明，人子将要进入耶路撒冷，他要受害，他被人挂在木头上，他要从木头上举起来。耶稣不止一次的公开的、私底下的讲。那为什么在这么许多跟随耶稣的人，包括他的门徒，只有玛利亚抓住这个机会呢？ Why？ 个人以为这里面只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也许你一眼看出来，那就是说在这许多听见耶稣所讲的话的人当中，只有玛利亚把耶稣讲过的话当了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听很多的话，但是很多的话我们不把它当真的。包括耶稣的门徒听见耶稣讲了不当真，只有玛利亚她不但听见当真了，只有玛利亚相信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而耶稣不会随便说话。也只有玛利亚她关心耶稣要为罪人去死。你一定记得耶稣曾经到马大玛利亚家做客，当时马大在厨房里辛苦的服侍，忙乱心烦意躁，而玛利亚一个人静静的坐在耶稣脚前，我相信旁边还有其他的人听耶稣讲道。 马大心烦意乱的出来，看见这样的光景，他就责难耶稣说：“啊，耶稣啊，你容许我的妹子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辛苦的服侍，这样好不好呢？”你知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相信就是在那一天，当玛利亚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话的时候，突然耶稣提到他将要受害的事，是 voluntary， 是自愿的要去受害。玛利亚心当中立刻起了翻腾，这么好的耶稣为什么要去替人死呢？这么好的一双行善的双手为什么要被人钉穿呢？这么一个救人救命的这样的上帝所赐的先知，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走上死亡的道路？那一天玛利亚的心起了极大的翻腾，个人相信正因为如此，于是当他再一次听见耶稣经过他们的家乡伯大尼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心里想，这就是那个时间了。于是乎他立刻赶紧的带上了原来为自己所预备的那瓶珍贵的真纳达香膏，毫不犹豫地拿来以后，就拿来不顾众人的眼光，不顾众人的责难，不顾众人的为难，不顾众人的评断，毫不保留地膏在耶稣的头上。他选择了人所不能夺去的上好的福分，他抓住了机会。我不晓得在座的你是不是已经接受认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他是你唯一的救赎，承认他是你唯一得真正丰盛生命的根源。也许你要向玛利亚学习，要抓住机会。有很多的人认为自己很多的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来选择，我还有机会来慢慢的等待，慢慢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的机会是不多的。不要被谎言所欺骗，你有很多的机会，你要抓住机会来相信跟随耶稣基督。其次，为什么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呢？因为玛利亚所做的是尽其所能的。怎么样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尽其所能的？表现在于玛利亚她把最好的愿意为耶稣来献上。那我想请问诸位，今天有什么是在座的你最宝贵的？有什么是你最宝贵的？啊？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说的对啊。每一个人的时间很有限的，你的时间非常的宝贵，你的灵魂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很多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横流、物欲横流，有的人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属于自己宝贵的部分。在网上有这个少女为了这个拿到新的 iPhone 4S，他愿意贴这个帖子，他愿意陪人睡五个晚上换取一个新的 iPhone 4S。 有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出卖，我愿意陪你一个月，你付我多少多少钱。有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做一些自己明明知道不应当做的事情。今天你最宝贵的是什么？你最宝贵的，好像这位弟兄所提的，就是你 就是上帝所赐给你手上仅有的时间。或许我应该更明白的说，你的今天是最宝贵的。你愿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因为知道是最珍贵的，所以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生命拿来献给主，或是说因为知道它是最珍贵的，所以你舍不得献给耶稣。很可惜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献给耶稣的都不是最好的，常常是次好的，甚至于是不要的，我们拿来献给主。我们舍不得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总是因为人的罪性，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我们最宝贵的是我们的今天，明天并不属于我们，昨天已经过去，也不再属于我们。有人说，主啊，我把明天献给你。你不要献，因为明天还不属于你。你不知道，原谅我说，还有没有明天。但是今天是最宝贵的，你愿不愿把今天献给主？我女儿读高中的时候，我经常每天带她上学，在我开车的时候，通常我会在车上带她祷告。我就说，通常我会这样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有新的恩典。然后我说，我们愿我们今天为主活，我们该工作的好好的工作，该读书的好好的读书，该尽上本分的好好的尽上我们的本分，让我们为主活。什么叫为主活呢？为主活就是在你每一件所做的事情上是为主而做的，因此你要尽上全心全意来做。在你每一个人生的本分上，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好好的读书，为主读，哪怕你是在餐馆炒菜的，为主好好的炒菜，因为那是献给主，是为主活的真意。过去没有信主以前，在餐馆炒菜，这个油烟又大，温度又高，老板又吹，人有的老板甚至说出口讲脏话，越炒越气，呸，放心，不是 Medicine 的。你现在信了主，还是炒菜，但是这个菜啊，炒的就是为主炒的，快快乐乐的炒，欢欢喜喜的炒。我告诉你，个菜炒出来不一样啊。以前有一个老伯伯信了主，有一天我在公园碰到他，老伯伯你在干什么？我打太极拳。说啊，他说，牧师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打太极拳跟以前打的不一样。我说，哎呦，怎么啦？他说，我以前打太极拳为了自己健身，我现在每一套太极拳早上起来第一套拳是为主打的。我说，那有什么意思？他意思有意思了。我告诉他，主啊，我这一套拳为你打的，我是尽心尽意的打，不是为自己健身了，是为你打的，请你欣赏。哎呦，我说这个老弟兄不简单哦，哎，不简单哦。他可能不会领唱，他可能不会带茶巾，但他这套拳是为主打的，尽心尽意的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服事是不是这样呢？你的服事是不是尽心尽意的呢？很多的人服事是先服事自己，最后卡下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啊，这个献给主，这是不是你的服事呢？你的服事的时候是不是尽心尽意的服事，要让他做到最好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舍不得献给主。为主活不单是在你人生的本分上尽上最好，献上最好， 为主活，也代表你活着的时候不再为自己活，你所思所想是为主和他的国度。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们要先求这些东西。神的国，神的义，常常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体贴主的心意，知道主的心意不是只有在这四面墙，不是只有在 Madison 这个教会，不是只有在 Madison 这个地方，主的心意是普天下的人，许多人正在沉沦，还没有听到福音。主的心意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在灵里面成长健壮，成为跟随他的门徒，在每一天的生活的行为上越来越像他。这是主的心意啊！你是不是为着这样的体贴主的心意活？主的喜欢是不是你的喜欢？主的厌恶是不是你的厌恶？这是为主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从我们现在的光景往这方面来奔跑，不断的追求为主活，不再为自己活，以主为中心。当然玛利亚的这个尽其所能也表现在她打碎玉瓶的动作上。当时的玉瓶为了保持它的香气，在做的时候，制造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盖儿，没有任何的口，所以要用这个玉瓶一定要打碎它。但是那一天玛利亚的动作丝毫没有任何的疑惑，他打碎这个玉瓶要全然的为耶稣膏上。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玛利亚是中国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玉瓶不是来膏人的，所以呢膏耶稣啊，不要用这么多的，可以有很多剩下来的。玛利亚如果是中国人呢、这个瓶子啊一定很有技巧，膏完耶稣以后还带半瓶 leftover 打包回家，绰绰有余的。但是玛利亚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做，他打碎这个玉瓶，丝毫没有一点一滴准备带回家去。感谢主，玛利亚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玛利亚一上来就把玉瓶打碎了，而且没有一丝一毫准备带回家去，这就证明啊，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啊，他跟门徒犹大想的是截然不同的事情。犹大认为这是个浪费的事情，哎呀，你放这个香膏给了耶稣啊，真是浪费。玛利亚想的是，哎，耶稣配得这一切啊，每一滴每一点他都配得。你知道为什么吗？难道玛利亚不知道她手中的香膏是珍贵的吗？她知道，正因为知道这是最珍贵的，对她来讲是最珍贵的，所以她要确定让她膏耶稣，对不对？她知道。那么玛利亚是不是不知道手中的这个香膏的价值？她知道，这是她花很多的钱积攒来的。那么玛利亚是不是神经错乱，不懂得价值？我想不是的，连犹大这个男人都懂行，懂得这个女人用的香膏那瓶值30两银子，你想玛利亚会不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么为什么玛利亚会有这样的价值上的，好像人来看是一个颠倒的，在耶稣的身上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身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当那一天玛利亚冲进这个筵席会场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久以前曾经死过一回，就是他的兄弟叫拉撒路。拉撒路突然得了一种病，重病，马大玛利亚这两姐妹赶快给耶稣发短信。耶稣一看这个短信，拉撒路病重，快来。耶稣把这个短信给灭了， 故意单延几天不去。这边是心急如焚，他们知道耶稣是希望，他们知道耶稣有办法，他们知道耶稣是他们最后的那一根稻草，耶稣能够，只要耶稣来就有救，只要耶稣来就有戏了。可是左等右等，左等右等，等到耶稣赶到马大马利亚家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撒尤那拉了，已经再见四天了，都开始发臭了，都已经放在坟墓里面了。这个马大马利亚一看见耶稣啊，哎呀，对他说什么？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啊，我兄弟必不死哦。带着泪啊，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啊。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或许你也曾经直接间接的听过弟兄姐妹说类似这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这桩婚姻就有戏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某某亲爱的人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们教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不会得这样的病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好像主做错了事情，好像主离开了他的宝座，好像主有 something happen out of his control。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但是那一天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让他们姐妹俩带着他去看拉撒路的坟墓。那一天耶稣哭了，他就在众人的面前望着天祷告。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哭，但是我知道耶稣那天祷告，祷告完了他就向着坟墓喊，拉撒路出来。顶好那天耶稣这样喊，如果耶稣喊出来，可能很多的都跳出来。为什么想跳出来？因为这个尸体已经裹得紧紧的，从头裹到脚，只能跳出来。拉撒路跳出来的时候啊，我想马大玛利亚的心也跳出来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死了四天的自己的亲兄弟拉撒路，你知道，当拉撒路四天前死的时候，马大玛利亚的心都碎了，好像自己死了一样，懂的意思吗？我想你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亲爱的人死的时候，好像你自己死了一样。耶稣啊，你若早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因为你不在啊，我的心都死了，我的心都碎了。那天他睁大眼睛看着兄弟跳出来的时候，马大玛利亚无语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样的耶稣啊？因着这样的经历，耶稣为马大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做的。因着这样的经历，就改变了玛利亚的价值观。他不是不知道手中香膏的珍贵，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香膏对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为自己预备的，这么珍贵的，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让一个死去的兄弟从死里复活，让自己亲爱的人，这个死了四天的兄弟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请问那应该是什么价钱呢？你懂得吗？你懂得这个道理吗？在你跟我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就像是一个虽然活着却已经死了的人一样，我们对神的道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对神的道路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们对于神所赐予的天国嗤之以鼻，我们对于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是一个生在罪中，活在罪中，将来必要死在罪中的人，没有任何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不过生老病死，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赚的权位，为自己赚的学位，为自己赚的财富，为自己赚的金钱，为自己赚的婚姻，为自己赚的孩子，有一天这一些什么都带不走，我们就如飞而去，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永恒的意义，人生像什么？人生是一场空。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耶稣，我们这个仿佛已经死了的人突然呢活了过来，已经死去的人突然好像活了过来，看见人生有盼望，看见人生有意义，看见人生有价值，看见人生有目标，看见人生有盼望，知道为什么活，知道怎么样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值不值得为他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今天值不值得，耶稣配不配得你为他活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抱怨，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有艰难付代价，我们有很多的怨言，我们为自己献上给耶稣舍不得，我们为自己打算，为自己挪取，斤斤计较，我们忘记了若不是耶稣让我们好像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看见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配得我们为他活。耶稣不单是要你为他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最好的给了你，因为在2000年前他把他最好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毫不保留的赐下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好的耶稣为什么死呢？因为是为了你的罪，是为了我的罪。耶稣死的时候天地都昏暗了，你可以体会天父的心。有一次我的儿子跟他的师母，就跟他的母亲说我可能想去读神学。那一天师母把这个话告诉我，我听了以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我舍不得。那个礼拜三在祷告会，我们祷告，这个姐妹过去没有说这样的话，以后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说这样的话。那一天祷告的时候突然蹦出了一句话，她说，主啊，你把你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不能给你呢？你把你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不能给你的呢？哎呀，那个姐妹祷告那句话就刺中我的心，我很难受。我的难受一开始是舍不得给主，接下来很难受是说，哎呀，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舍不得给主？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祝福、上帝的恩典紧紧地抓在手里，舍不得给主啊。那天晚上我对主说，主啊，是的，你把你的儿子都给了我，如果有一天你要他，我也愿意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真正明白主的恩典，你就会对他说，主，你配得这一切，你已经把你最好的给了我，你 配得这一切。请我们低头祷告。主，赦免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没有为你活，在很多的人生的每一个脚步上，我们都是为自己活。主，我们常常在心里面呼应犹大的想法，凡是用在主的身上是一件浪费的事情，主不配得。巴不得今天圣灵刺穿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这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配得我为他活，配得我把最好的为他献上，尽管过去我舍不得。求主你圣灵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这么好，这么美，他为我们摆上了最好的，把他儿子都献上了，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献给他呢？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我们的请问，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说，主，我对不起你，我真正没有明白，我常常跟你斤斤计较，我常常是为自己活，没有为你活。今天开始圣灵开启我的心，我愿意有一个心智，我要为主活，我愿意为主活。不代表你要奉献，但是在你每一个人生的岗位上，你好好的为他活，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本分上尽心尽力，你开始学习体贴我主的心意。主的喜欢成为你的喜欢，主的厌恶成为你的厌恶，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看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主，我为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献上感谢，主啊，你看见他们的心何等的好，何等的美，圣灵，你提醒他们，常常在今天开始，在很多的事人事物上体贴主的心意，主，你赐给他们力量。主啊，你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当他们愿意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也许有艰难，也许要付代价，但是主，你配得这一切。主，你配得这一切，你配得这一切。我为他们献上感谢的心，也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或许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抓住机会来认识信靠你这美善的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100。